夜只剩下这床头灯，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，我最深感到你在转身，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，一再错身彼此脆弱的时分，我过渴望一个吻的余温，我关了灯，黑暗把我变吞、oh, 你不在，当我最需要爱，你却不在、oh, 我只能带上独白的